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本来咧，今日礼拜咧个焦点就系其实系呢、這个立法会再复会嗰度啦。咁啊复会之后，其实个主角当然系青年新政啦。咁青年新政你见到就因为咧，其实泛民咧已经分开两派，一派就其实系叫做即系公民党啊。咁你见到AY 咁样即系保住揽住吓，即系嗰两条友阿清正、尤良两个人咁样入去立法会吓、啊，即系其实嗱呢样嘢呢个做法咧，其实就唔系个个都 buy 嘅，起码民主党就唔 buy 啦， 嗯， 就冇参与到即系呢个人脸抗争啦。咁就有啲人就對民主黨嘅咁樣個做法就好多爭議啦，好多質疑啦。因為民主黨其實係心窩有啲割席嘅，係咪？就覺得我哋唔參與人鏈抗爭，係因為我唔同意佢佢哋即係咁樣叫做係種族歧視啦，係咪嗰樣嘢啦？咁同埋就係侮辱中國人啦嗰樣嘢啦。咁但係，事實上，公民黨佢早人鏈抗爭咧，喂，事實上又令到而家咧，即係咁講嗱，如果冇人鏈抗爭嘅話，你想象下今個禮拜會係點樣嘅境況？當然，劉小麗當然係會成功選到曬啦， 嗯， 係咪？第二就係話，喂，你等於認咗命噶咯，係嘛？即係嗱，嗰兩個人 唔係、另外一個角度講，嗱，從政治鬥爭嘅角度講啫。冇人鏈抗爭嘅話，我唔好理邊個啱邊個錯啦，嗰兩派嘅即係分析。咁就等劉小麗宣誓到，梁仲恆、游蕙禎宣誓唔到，跟住咧佢哋就都係一係就主席宣布，即係佢喺度搞事咁樣，或者咧就係你俾個位呢一個嘅建制派入，就等佢哋咧又拉隊離場一次。你试下谂下呢个 scenario 未必系差过做人链嘅。如果从泛民主派嘅利益角度吓，嗱，我已经冇讲话边个啱边个错，因为你问我咧，其实我都好 puzzle 嘅。即系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即系我宣到誓咧，假设吓就我究竟组唔组呢个人链送佢哋入去咧？咁样 ，OK？ 因为如果你送佢入去同唔送入去咧，其实个最后出嚟嘅客观效果咧系冇分别噶。因为点解咧？你就係擺到明，我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嘅話，根據立法會嘅權力及特權法案，你係唔可以阻止我進入呢個立法會噶嘛？即使你差人，你認為我有罪都好，你都唔可以 arrest 我噶嘛？當我去立法會嘅途中準備開會嘅時候，係咪？其實你係突顯緊呢個制度嘅荒謬，某程度上個抗爭嘅方法。嗱，當然做人鏈嗰啲人，梗係出曬位啦。但如果你從個客觀效果嚟講，你將個流會責任係擺咗俾呢個建制派。你以前咪講得好過癮嘅，又話嘥咗幾多錢嘅，浪費咗市民幾多錢幾多時間嘅，個立法會係完全運作唔到嘅。我俾多次機會你，你再做多次個行動。嗱，以後佢就冇 justification 或者 legitimacy 去講任何我哋泛民去拉布同埋議會抗爭嘅嘢㗎啦，因為你自己係連續兩次都做咗呢樣嘢出嚟啊嘛。嗱，所以你試下。即係拋開你對邊個有好感同邊個冇好感嗰個做法，用我頭先嘅 scenario。 但係咧， 用我頭先嘅 scenario 去諗。 但係咧，如果咧就冇人鏈呢個樣嘢發生嘅話咧，咁青年新政嗰兩位議員咧應該入唔到去個會議室。 啱啦，你咪答咗我答案咯。 咁建制派亦都唔需要拉隊離場嘅喎。 如果佢喺門口裏邊，你立法會嘅保安要阻住佢嘅話，你即係違法嘛。 嗯。 你跟住你青年新政好，其他人都好，其他人都难啲，就起码你可以司法复核佢呢样嘢啊嘛。 嗯， 你将个战线唔系净系针对喺你嗰度啊嘛， 又俾法官处理， 系咪啊？如果建制派唔需要留会，唔需要留会嘅话冇问题，因为你两个入唔到去。OK， 但系如果你 咁樣去挑戰佢嘅時候，其實嗰個玩法有幾個，唔係一定話而家呢個玩法咧一定係最好嘅。所以我後屘我事後再諗，你重新去演繹一次嘅時候，係咪咁樣做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未必係，因為佢老共已經係衰開咗個頭啦，已經。我都上次都講啦 ，strategically 佢係冇問題㗎。你諗下，你係佢，你都會咁做啦。你當佢傻㗎？喂，你班契弟噏下兩句，你攞到選票，跟住入嚟搞鳩我。你當我傻㗎？你嘅真搞你就唔係，你唔係喎，你係賣口爽嘅啫喎。你班阿哥仔玩下嘅啫喎，跟住你惹起咗我哋內地嘅群眾，甚至乎國際社會， 香港都有大中華交㗎，香港啲大中華交， 亦都或者係攞咗香港嘅群眾，特別係年輕一輩。頭先 Anthony 講嗰啲，喂，原來有市場㗎喎。喂，你諗下公民黨呢啲擁抱中環價值嗰啲友仔，屌走位幾快啊佢哋！即刻跳咗去嗰个位啦，大哥！喂，佢唔惊啊！我一次过打巢你，我唔系要用刀用枪啊，我唔系拉你啊，我唔俾你做立法会议员咋？逻辑上系讲得通噶噃，即系用我嘅逻辑都讲得通啊！我咁激进嘅逻辑都讲通，阿哥，嗰、那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立法会选举嚟噶，你唔认同你参选佢托咩？你哋？有咩问题啊？喂，我系老共，一定打你啦！你仲玩到咁尽，你仲俾位我入，讲知啦。喂，所以我后屘我再谂，有冇觉得好巧合咧？同而家嘅特首跑马仔啊，你可以开始感觉到有一样嘢就系、咁美妙嘅配合嘅同梁振英。 好似喺學院嘅時候咧，即係梁振英突然間咁樣喺度話：啊，啲乜乜學院搞咁嘅港獨咧， 係 exactly。你諗下梁振英，剛才我哋第一節講，除咗唔好心無意用，唔好講住屋嗰樣嘢，撇開嗰兩樣嘢唔講，佢最重要係講咩咧？外國勢力、港獨，究竟嗰啲候選人佢 challenge 啫嘛，反問呢個問題啊嘛，究竟面對而家嘅政治局勢嘅時候，有冇能力去 tackle 呢樣嘢㗎？咁鬼美妙嘅配合嘅，即係佢傳播咁啊！我有好多嘢讲緊啊，你两个好似同一队咁㗎大哥。你一讲支那，你一玩 refucking of China 嘅话，其实喺中央难听啲讲就係日理万机嘅情况之下呢，喂佢攞一两个信息嘅咋嘛，就觉得你香港真係俾国际社会利用作为呢一个嘅推翻中国共产党嘅一个基地，作为呢一个嘅分裂呢一个嘅中国嘅基地。虽然我哋冇问题，啊，因为关我事，不是我哋利益所在。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你咁样搞法，你咪俾位佢入咯。喂，政治斗争不可能不讲策略噶，哥系嘛？ 嗱， 亦都唔可以唔谂，好单一地睇啲表象，亦都唔可以法律盲。嗱，今次你成个泛民最大嘅问题系咩咧？最 senior 嗰两个咧，或者喺呢个问题上面发言嗰啲，涂谨申。杨岳桥、郭荣亨，咁你咪跟佢个立法会嗰个规则嚟喺度玩喺度转咯。喂，嗰啲嘢喺我哋尝试读社会科学嘅人嘅角度，屌法律系当权者嘅工具嚟噶嘛，哥。我当权嘅时候，我全部定过晒都得啦。你估你真系你用西方嗰套梗系唔同啦。西方喺个民主嘅社会里边，我哋建立嗰个游戏规则，咁我都多数缺咗啦。咁唔该你遵守啊，大哥。咁梗係唔同啦，唔遵守嘅话，一系你修改嗰段法例，一系你就公民抗命。西方社会系咁噶嘛，系咪？或者你改朝换代，你唔好投我票，你自己再立过啦。不过你要继续攞紧民意噶噃，未必即系同意你过。喂，但系你香港嗰个情况，你点可以只执住佢嗰啲，净系嗰啲咩立法会嘅议事规则嗰啲咁嘅嘢嚟噏噶，阿哥？你咁啊！你自己中计，因为你最后会自打嘴巴嘅。虽然而家你攞到个位，攞到个籍口，攞到个理由去入佢，就话咁啊！你有乜理由啊？立法会嘅宣誓根本就系、是、我哋自己第一个议程系读嗰样嘢，我知你嗰啲规则。但系建制派下一次翻去改咗咁点？ 咁快？ 你吹佢唔涨？我估嘅咋？我估嘅咋？但系唔系即系我意思个重点唔系在于即系话我鼓励无法无天，而系。系嘅意思就话，你唔可以净系执住呢啲嘢嚟同光权者斗争，你又会死得好快嘅。 喂，佢而家去司法复核，最核突嗰样嘢，正如胡国兴所讲嘅，有乜嘢理由你自己行政长官摆落去？但系你从另一个角度去谂，点解行政长官摆自己落去啊？ 咁咪要做俾交功课嚟？ 咪系咯，咁都睇唔穿个局，即系咁核突嘅嘢都做。 唔系呢个就等于咧，即系用翻呢个清正嘅逻辑咧，就叫无底线。抗争，即系呢个无底线嘅斗争咧，应该咁讲，就系话对住清正。但系问题就系话，清正而家佢面对住呢个强权，佢又交唔交到功课咧？嗱，梁振英功课交足啦，咁但系问题清正嗰两条友，喂，即系叫做系 喂，佢系 setter 嚟嘅，系我僆仔嗰时候打呢个排球， 个波佢写 check 噶嘛 ？setter 意思系咩啊？ 啊，射波俾人冚， 系啊， 冇错啊！你青年新政系成个 setter 嚟嘅， 哦，但系原来你系冇后续嘅，跟住原来咧之后你嗰晚即系前晚啦，叫做系即系叫 call 集会啦，喂，呢个印象中系我第一次咧，知道。青年新政第一次咧自己吹雞搞集會嘅，咁但係嗰個集會嗱，我真係去睇咗，係即係應該唔過200人嘅，我諗百零到啦。 你有去添啊？ 我有去到， 你照當你埋群組嘅喎。 唔係啊，我即係所謂啊，即係我益咗佢啦，係咪叫做係？咁大概百零有到啦，咁但係 even 叫百零有到，但係原即係其實係有一半係記者嚟嘅，我估計到，因為其實係好多人都係 set 機嘅，其實係。咁泛民嘅撐場者日頭有參與做人鏈嘅公民黨冇去到，淨係得自決派嗰三個啦，同埋阿長毛啦。咁阿長毛仲搞笑，原來佢即係佢去到之後咧，有條即係都原來都有人咧走去 challenge 佢噶，即 係話佢哋抽水， 係啦，話佢哋抽水啊，又成個騎劫啊，又成啊。咁但係咧就清正就冇呢、這個熱狗咁無恥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嗰個叫做係政治能量都不足，咁所以都冇嗰個政治能量咁無恥，咁咪靴就一個咧你自己叫過嚟嘅人。咁但係喂，你見到百幾友，你自己老弟個波係你 set 嘅，自己玩爛個牌頭。 喂，佢唔係 set 俾我哋去擒啊！ 玩爛港獨個牌頭，即係等於你知唔知啊？喂，土伯。你以前即係溝女嗰啲爛橋就係叫英雄救美㗎嘛，係咪？即係你叫一班呢自己有，然之後扮弱者，唔係即係就扮一啲流羅啦， 就恰條女， 即係恰你條女， 跟住你又打一個打十個咁樣喎。 係啦， 如果你老夫子橋段嚟喎，大哥。 咁而家咧嗰個強姦犯咧就係青年新政，咁即係英雄救美嗰個就係梁振英。你明白啊？喂，原来你自己 set 出嚟，特俾呢个即系呢个梁振英英雄救美。喂，大佬，喂，就算我唔讲阴谋论，客观上你真系帮咗佢啦，而且你真系冇后续啊嘛，你点样无底线抗争啫？你都冇政治能量，而事实上你系咪真系冇底线啫？原来人哋挫你一挫，跟住你就话可以重新宣誓啦。啊，我要向原 主派咧喺呢一个问题上边咧。即係你除咗話青年新政喺客觀上助攻之外咧，泛民主派都係處一個好尷尬嘅地位， 好被動啊， 好被動嘅。 你論述上面你自己都 係 啊， 即係我自己諗嘅時候咧，我真係切身處地咁去諗咧，你先至嗰個分析或者你嗰個判斷咧係冇少少偏見嘅對青年新政。我嘗試去咁諗，嗱，你做立法會議員，你要計呢條數，你計嗰條數真係 political calculations 喎。有赚定蚀先，即系咁样咧，你就好客观噶啦。咁亦都系相对地系理性嘅，因为你系计紧你自己嘅利益。咪屌我啲选民，知唔差唔差我呢样嘢？其实你系好难抉择，因为点解咧？你个核心价值，正如我上一次咁讲嘅，就系、是、即使我唔同意你都好啦，咁我哋都要有法治噶，你个规则系咁啊嘛。即使我唔同意你都好啦，我唔可以俾人咁样攻你，好似文革式咁批斗噶嘛。即系我点都要撑你噶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喺成个过程里边，青年新政，第一你喺度玩交，嗰啲嘢又唔系有咩嘢一嘢就怼死嗰个对手嘅。你话你讲完之后中共倒台，屌我拍手掌啊，大哥，你唔系啊嘛。跟住你讲完又话唔认嘅，冇担当嘅，屌我教你考港岛，我咪瞓觉翻屋企，大哥。啊，讲完唔系嘅，屌完你个鸭脷洲口音嚟嘅，你嗰、那个。嘅面原來唔係堅嘅，大佬原來 唔 係 即 係 其實 係 俾人哋嘅印象就係港獨嘅支持者或者係領袖，其實都係白痴嚟嘅。 仲有你係進退失據，你講完 趾高氣揚，以為自己攞到群眾嘅掌聲，飛去台灣，好嘢！你夠撲？ 唔係喎，你去到嗰邊你自己又有甩底喎， 你又走去縮啊嘛！ 真係幾核突啊，大佬！ 阿哥，我靠你搞港獨，你咪真係隨時賣我豬仔，仲快過梁振英大哥。 其實佢唔係㗎啦。 喂，如果我信你嗰套嘅話，以為你真係可以代表到我，表達到即係、就是、我對中共嘅不滿，對中國人嘅不滿。 阿土伯 對啲蝗蟲嘅不滿，其實我靠你我咪死得，大哥。 其實我認真數過咧，即係青年新政已經縮咗三次㗎啦。即係嗱，第一次縮咧就係、是、黃俊傑就上嚟，即係辯論自己又行咗去啦，跟住又話自己有事啊又剩啦，係咪？即係嗰嘢好樣衰啊。第二次縮咧就係、是、七一嗰次就去呢個中聯辦集會嚇、啊，即係 Black Bloc， 咁嗰次又縮咗。因为真系冇人帮，即系咪大佬俾人哋盘咗几次，跟住就缩啦。第三次就系去台湾缩，喂，即系其实佢咁样缩法，次次都缩，唯一一次 唔系你 吹鸡集会， 我谂起咧， 唉， 即系就系叫卖弄啲小聪明。喂，呢、這个主流社会，呢、這个资本主义嘅社会，难听啲讲，大家唔好想听都好，系一个主流社会嘅世界，系一个成年人嘅世界。有一啲約定俗成嘅遊戲規則，你要打破佢得，你要好堅持，你要好 consistent， 好 consistent 地喐鳩佢，同埋你係有少少計算嘅，即係你唔可以就咁喺度盲動嘅，一根頭根氣咁自己要扎住就嚟嘅咁樣，唔係咁做法㗎。所以我上一次我到今日都話繼續堅持落去嘅就係、是、你應該繼續去啊哥， 係 你唔係縮窄啦。喂，你縮窄，你第一你系帮到梁振英忙之余，你系玩死成个嘅反建制派嘅阵营。我撑你乜啊？喂，我真系有谂噶。喂，我帮唔帮你为人脸？我帮唔帮你去讲？话你有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喂，但系有啲嘢系底线嚟嘛，哥仔。你喺种族嘅问题上边。喺一啲民族嘅問題上面，呢啲係底線嚟㗎，你唔可以亂咁碰㗎。我上一次一噏完之後呢，即係美國嘅 Henry Ahn 又屌佢輕話，好快寫個 message 俾我，佢話 legal 係冇問題，我唔係咧，我係 check 過㗎，我喺網上邊以前都係冇問題㗎，呢個字後期係唔得㗎啦 ，black 都唔係好掂啊，佢後屘佢話幫我聽，而家係叫 African American， 係。呢、這个听过 Asian American 你唔可以叫 China Man 噶、嗯，以前梗系冇问题啦，因为你经过时代嘅变迁，当中有多人加咗好多佢自己嘅观点落去对 China Man Negro 呢啲字落去嘅时候， 嗯， 喂，人哋系会反感噶嘛？正如支那以前咩秦朝啊、孙中山噏嗰时候，本来系冇问题嘅，后期梗有问题啦。佢代表呢一个系愚昧啊、懦弱嘅民族啊。喂，大哥，咁你繼續講，你又冇知識，又冇歷史觀，咁唔緊要啦，咪俾你繼續講。咁你要堅持落去先得㗎，哥仔、哎，你唔好 fake 我哋幾下，大佬 Anthony 頭先都講咗三四樣啦，係咪？你抵死㗎，我係老共都揼柒你啊！話俾你聽，呢班僆仔。俾你喺度亂鳩咁搞， 唔係而事實上證明咗就係、是、喂，有啲人就問啦，喂投票俾佢啲人去， 仲有啊，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啊？以後唔撚使講啊！如果佢 DQ 咗你兩條友嘅時候，以後唔使再有港獨有市場啊！共產黨係同你計緊呢條數啊！ 唔係因為佢真係匯聚曬呢邊人， 你喺最低位嘅時候，一嘢俾我揼巢你。 啊！你谂下 边个仲敢讲啊？所以公民党系最尴尬嘅，屌佢、啊、无端端又讲紧自己本土啊，又话咩要内部自决，你跟住一个翻身，屌原来出边系冇市场嘅，屌咁佢又转翻转头嘅，屌真系打 唔系就俾个网，即系俾个网甩咗咯， 屌真系，我系公民党，我而家真系翻去认真谂一谂，喂，究竟你自己嘅路线同策略系点噶？ 跟翻民主党算啦， 真系，屌真系大镬！而家青年新政其中一个客观特效果，除咗话。帮梁振英助攻之外，第二就系令到港独咧喺个最低位嗰阵时候，一嘢俾人打巢咗，本来冒起嘅本土嘅声势，一次过俾你打谢咗。因为呢个系一个最容易入个位置。如果我系佢，正如上次咁讲嘅，一系就快去处理。哎，唔好意思，呢句嘢我哋孤陋寡闻，我哋僆仔唔识，我唔知道知啊呢句事咁大镬。 嗯。 唔好意思得罪我哋 唔係唔係唔係，我呢個 三年零八個月歲月記， 我呢個要讚下邊個啊？我哋嘅阿 Sam 啊，呢個叫咩火燒萬世橋阿 Sam 啊， 葉錦龍 係啦，咁佢就話咩咧？喂，其實講真，你道歉唔難嘅。嗱，你道歉點樣又即係不失呢個港獨霸氣咧？佢咁樣講我就係話，即係你如果你道歉嘅話，哦唔好意思，即係咁樣，我覺得我自己講嘅説話咧，就得罪咗鄰國人啊嘅即係嘅叫嘅民族感情，我唔覺得我唔應該咧叫做係即係傷害別國嘅即係民族感情嘅。咁你如果咁樣講嘅話，你自己又可以清晰 唔係啊？ 又俾人入喎，佢話咩？ 你都唔係真心誠意道歉啊？你覺得喺度玩？ 唔係啊，即係咁講啊，就算你小聰明啊，連呢啲橋你都諗唔到啊！ 冇嘅，呢個道歉係 it doesn't work 嘅，work 唔到嘅。 咪繼續俾人話佢唔遵守呢個基本法第一條咯。 唔係，所以咧呢、這個根本道歉唔係一個選擇嚟㗎啦，佢只有硬去嘅啫。咁但係個問題，你硬去，成個反對派嘅陣營點同你招架？唔通我認同你所講嘅嘢咩？我又唔會好似黃碧雲咁交，就話因為宣誓嘅時候講粗口嗰啲嘢，即係根本係濕碎嘅戇居啫。你话妈咩？阿妈先会讲呢咁嘅说话嘅啫嘛。大哥话你唔可以讲粗口， 因为讲粗口确实对于佢嚟讲系个底线嚟噶嘛。 你呢一个系违反咗一个普世价值啊。 系 呢、這个先至系最重要嘅问题啊！你讲紧支那嘅时候，你系得罪紧，即使嗰个系邻国都好啊，你唔可以咁样讲人哋嘅民族嘅。呢、這个唔系世界文明嘅标准嚟噶。呢、這个先系问题啊！正如我阿嫲嘅年代。叫日本仔嘅时候叫萝卜球，其实你都系侮辱嚟噶。萝卜球系咩意思啊？第一个样好丑样嘛，第二好矮啊嘛。其实都系对日本仔一个侮辱嚟噶嘛。你点可以咁样闹人噶，大哥？你话喺战争时期，大家即系兵戈相见冇问题。屌你屌我支那，啊兵戎相见，我屌你呢个萝卜球冇问题。喂，点民英和平啊？屌！咁你仲咁样侮辱人，你系咪想打攞镬啊，大哥？你系咪真系离开拖啊？系啊，你啊，咁样，屌，点得噶？ 唔系，不过讲真啦，你 所以咧，成个反对派、非建制派就要认真思考。呢、這个已经唔单止系嗰啲规则嘅问题，嗰、那个好次要，而系你背后个规则系有一套价值噶。 嗯。 所以呢啲公民党由杨岳桥、陈淑庄到郭荣亨系永远唔明白噶，法律自己本身有一套嘅政治嘅社会哲学喺入边，平等啦、公义啦，同埋一啲我哋尊重别人嘅价值喺度噶嘛。法治唔系净系因为你写咗一条咁嘅鸠屎喺我面前，所以大家要遵守噶嘛。佢点样定出嚟噶？我问你。是因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人一票的选举，找到我们的代表，经过研判，经过讨论，经过辩论，经过理性的思考定出来的东西，即使我输了也好，我们都要遵守，这些就叫法治啊，戇鳩。不是你当权者跟我写一条法律，现在我抽到你一个 point 出来啊，你有问题了，跟着你揸着当尚方宝剑，屌！你点会教共产党斗啊？咁样佢同你玩法律，佢叻过你啦。因为最后尾佢输咗之后可以释法噶嘛，戆居。 唔系，不过咁讲喎。 系我见到佢哋真系，屌！ 讲清正咧，其实佢哋而家去到咁样咧，你觉得个 DQ 真系嗱？因为佢而家收到风啊嘛。 我觉得势在必行， 势在必行，一定 DQ 嘅。 唔系我系共产党啊！嗱，我冇收到风啊，我冇谭博啊高达啊人嗰啲收风啊，我只系感觉。共产党做事的逻辑嘅咋，而你是抵死啊， 冇人同情你嘛，你而家你放喺呢， 我都想同情你，但我找不到任何 justification， 除了那条所谓的法例之外啊， 唔系或者 嘅规则啊， 指定翻呢个关嘅咋，只可以 议事规则， 唔系或者就系嗰个叫做系。立法會嘅尊嚴咯，啊，即係 你立法會有差尊嚴咩？ 即係你係唔容許，你係講嗰樣嘢就叫佢唔容許。 嗰度變咗係小學班房室咁啊！而家玩到， 但你入咗去已經冇尊嚴啦，大佬，你咁叫咁叫低能，真係，唉，咁所以就，但係問題就係累到劉小麗嗰嘢大鑊啊嘛。 咁啊唔會累到嘅， 係嘛？ 但係呢一個反而係一個錯誤嘅示範效果咯。 嗯， 你諗翻轉頭就係，喂，以後宣誓點搞啊？ 你真係唔敢亂玩嘅，咁辛苦，即係嘥咗咁多精神、時間、物力，走去選個舉翻嚟，諗住要彰顯民意，將呢個反建制、反對派嘅力量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眼皮底下同佢鬥爭， 自己玩柒咗，仲要泛民幫你揾屎， 係咪啊？喂，呢、這個真係我覺得 累街坊大佬。 所以呢啲已經唔係一個小學嘅班房生，嗰啲嘢可以重新玩過、重新嚟過。嗰、那個唔係對住一個好仁慈嘅 Miss 同埋阿 Sir， 而家你係對住一隻披住呢一個嘅狼皮嘅老虎啊！ 唔係，所以其實你清正咧呢鑊嘢咧，你搞到咁樣樣，即係成個立法機關俾呢個行政機關點樣矮化咧？你嗰個破壞力，即係同呢個上次啊，呢、這個啊邊個啊梁耀忠啊嗰鑊嘢咧，嗰、那個破壞力係不遑多讓嘅， 不相伯仲。两个拍住相话俾你听，屌！所以两条友究竟都唔知系咪同人哋配合紧嘅，屌！咁啊传紧波啊，大佬做 setter 嘅，大哥呢啲友真系系嘛？喂，一系就系你戆居，咁我当你真心交，咁你唔好做立法会议员，大哥，你唔好攞我嚟耗豪赌啊，大哥。 好，休息一阵。 无论你系攻定受，饮桶定杯盖，都要听火烧万世桥。我是尤慧晶。